另一位在1993年大红大紫的是歌手高林生，他的首张普通话专辑《牵挂你的人是我》发行量突破多张白金数，一举轰动全国，同名主打歌甚至连歌名都成为了风靡一时的都市流行语。此后这首歌多次获得各类国际国内大奖。这里是记忆的唱片节目，最后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。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，离不开你的人是我，想着你的人后是我，牵挂你的人是我，是我忘不了你的人是我，看不够你的人是我，体贴你的人，关心你的人是我，是我还是我。也许前世欠你情太多，欠你的情太多太多，就算送我一个明媚的春天，是我最心疼你的人，是我相信你的人，祝福你的人，是我，是我还是我。的人是我，离不开你的人是我，想着你的人后是我，牵挂你的人是我，是我忘不了你的人是我，看不够是我还是我。也许来世没有你，没有了你会更寂寞，哪怕空守着一句承诺，我也不会感到特别苦涩。最了解你的人是我，最心疼你的人是我，相信你的人，祝福你的人，是我，是我还是我。也许来世没有你，没有了你会更寂寞，哪怕空守着一句承诺，我也不会感到特别苦涩。最了解你的人是我，心疼你的人是我，相信你的人，祝福你的人，是我，是我还是我。相信你的人，祝福你的人，是我，是我还是我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